金钟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邦， 翻嚟第二节，我哋继续讲买板啊。咁第二节讲古邦就咁啊，我啱上一节我哋讲好多香港啊买板啦。咁啊就啲买板主要嘅业务就每日都系即系。是就在個掛鈎度發一封啦。 係啊，仲要衰到咧，就係咧好多咧爆嗰啲假情報啊！嗰假情報咧係衰到咧， 就話俾人咧話香港好 Q 亂，好多人唔係應該話有一小撮人 係 喺香港不停搞事，搞港獨， 有外國勢力串通，係啦， 就係講呢啲嘢。 呢啲咧就阿媽知啲咧，就出邊啲師奶大嬸講嗰啲嘢，啲阿叔講。咁但係咧，以前啊，仲好笑啊，講以前啊，嗰啲買板啊，即係頭先我講某位咧，好想做特首嗰個咧， 係 嗰位仁兄啊。 不過嗰位上嚟咧，我覺得咧，其實即係阿爺都好戇 Q 啫，因為佢講真嗰句。講到外國勢力，喂，邊有一個就係班外國勢力，就係佢用嗰班買板咧？你諗下，嗰班買板唔係英國籍就加拿大籍，就係美國籍嘅。 係嗰班你要搞錯一樣嘢啦。其實阿爺心中有數嘅，你唔好當阿爺撈撈先得嘅。 係阿爺心中有數，點解？因為阿爺自己都有美國籍啊嘛。 係啦，阿爺唔係撈撈。 因為阿爺自己屋企人都喺美國啊嘛。 阿爺唔係撈撈嚟嘅。你永遠記住咧， 早幾大佬喺美國。 佢要你呢啲人咧講咁多嘢出嚟咧，係要咧。表示你的忠心， 是明白，即是早已有咁核突，得咁核突， 系啦，好像以前啊，嗰位啊，我头先之前啊，讲嗰位啊，好 Q 想做第一任特首嗰位仁兄咧，嗰仁兄仲好笑嘅讲嗰啲嘢， 怎样？ 你知唔知佢走去同以前啲港澳办啲官员讲咩？你知唔知？ 讲什么呢？ 以前咧左派机构里面咧，因为新华社咧，大家都知道以前黄华大道东嗰边嘅，系啊，即系马会对面噶嘛， 嗯。 你知唔知咧？新華社咧，成日咧以前嗰啲老死人老左咧，冇嘢好講咧，就話咧英國政府咧就喺咧馬會嗰邊咧， 嗯， 就用電磁波儀器偷聽佢入邊嘅。 咁佢裏邊都冇乜好聽啊，裏邊都係應該聽個賽馬節目嘅啫。 唔係啊，偷聽新華社入邊啊。 哦，咪係咯，咪偷聽個新華社裏邊職員就聽緊賽馬節目咯。 係。即係咧，佢講到咁大嘅，即係可以咧同阿爺啲人咧講咁大嘅，即係咧將咧鋪頭角順手聽到嗰啲咁嘅咁嘅嘢咧，就當係真嚟話俾阿爺知嘅。 係 係啊， 但係點解佢會信咧？ 阿爺唔係信啊，阿爺冇信過㗎。 我想問我有怎聽佢，我覺得阿爺係真係其實都好矛盾 嘅 喎。 阿爺表忠啫嘛，要表達你嘅忠心。佢要求係睇你嘅忠心， 即係問題就係佢其實佢哋就即係佢係一班忠心，但係就唔係做得嘢嘅人。 係啦，佢第一樣嘢要求你忠心，因為共產黨對付自己人係狼過對付外人嘅。 總之忠心得嚟做唔到嘢唔緊要，忠心得㗎啦。 忠心先， 即係 trigger 唔緊要，你忠心得㗎啦。好似狗肉嘛。 係啦。 最緊要做咩？最緊要去日本嗰度話買喺日本度買嘢用嚟為國爭光啊嘛，有夠核突得咁核突 咁 啊！ 咁佢呢個做法咪就係會不停話咩最唔適合做 CEO 定做老細嗰幾種人，佢係必然會請到嗰啲人翻嚟嘅喎。 嗯， 係，我知我哋有 theory 噶嘛，即係我哋就其中一種要忠心而無腦嘅人啊。 係啦，忠心而無腦嘅人啊嘛，有一個 theory 啊嘛。 啊， 但係咧，阿爺香港咧都尚可撐得住。 係， 你點解咧？ 嗯。 因為始終咧，香港咧有部分人咧，亦都真係咧對紅色政權對阿爺咧又真係非常忠心，呢個事實 係， 即係呢個係一般嘅事實，我哋不能否認。 嗯、 但喺個台灣咧就冇咁好彩嘅。 嗯， 嗱，成日都話一個中國啊，九二共識啊， 一中國表。 一中國表啊， 雖然後來最近有個人叫佢，又咪有人一中同表， 我都唔知點表喎，大佬，佢都表到我真係真係，我都唔知點佢點表樣表啊，大佬， 表你有冇啊？ 我都拗曬頭，一中同表點表啊？ 係 國表我仲諗到點表，國表我仲諗到，仲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又啲中華人民共和國， 咪一中同表咪即係統一咗咯？ 係咯。誒都唔得喎， 都唔得、啊，又唔得。 咁究竟係中華民國統一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咧，大佬？ 咁點解？我唔知喎，要問翻 國講， 要問翻 兩岸都話自己統一咗對方。 咁都喂，咁都 今日即係中國表喎， 咁都係一中國表喎、啊。 你中堂表係同一個國號先得喎， 同一個國號去表達去表述先得喎。 中堂表啊， 同一個國號就唔需要再同表啦。俾人統一咗嗰個都唔會再有機會講呢啲嘢噶嘛。 唔 係咩表啫？ 你是 Q 打啦。 係，所以你都亂弄嘅有。 即係你個邏輯要過到先得噶嘛？你明唔明啊？ 你的邏輯是說呢同表的意思呢就共同表述一個中國 OK 好 那呢國表呢就是呢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是中國的政可以是一個中國合法的政府而對面我就說中華人民國是中國唯一一個合法的政府就是國表嘛 中國表 是咯我應該沒有說錯的 是不是你有沒有說錯的 是啦 究竟什麼叫一中同表呢 一中同表 是完全不明白的 究竟是你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表中華民國 嗯是不知道的 是的真的沒人知道 我們不明 白他說什麼我也不知 道要問發明那個人才知 道發明那個人才知道我也想知道大 哥那不要緊要只要說回就是這個的買版 買版先啦是啦 不過剛剛看維基百科呢、嗯、在著名買版那年呢有個很有趣的名字 是 不知道沒有我們陣間要說的人呢、 嗯、 那個叫連戰這 個 exactly 啦 但問題是因為連戰實際上要做生意就不是做買版 佢嗰種嗱，我點解叫做咧？嗱，兩岸嗰啲嘅真係個政治買版啊， 係 正式嘅政治買版。 唔係，知唔知？我想表揚咧，即係呢個 edit 連戰入去嘅呢個嘅作者咧，係好有智慧同好有幽默感啊。 嗯，其實咧，兩岸關係咧，其實咧。初期咧就半官方交流啊，咁有江湖 有呢個嘅汪姑會談啦、啊，有機會海協會、 啊，有 戲 剧會協會啊， 正 機構啊， 嚟香港開啦， 係啊，香港開啊， 去新加坡開， 有新加坡開啦，就汪姑會談新加坡啦， 係啦，後來兩個死咗啦， 兩個死咗啦，嗱，汪道涵咧本身就入黨員啦，但係姑家咧、 嗯， 姑振普咧，姑振富本身咧，姑家咧係基本上咧。是個有錢係非常有錢的家族嚟嘅，喺台灣係有好多農地，因為當年的農地咧、 嗯， 因為當年咧佢哋執咗好多農，佢哋因為咧分田咧分咗好多農地， 係 就令到咧係其實咧有一啲咧所謂咧本省籍嘅人咧，其實咧有啲咧係做咗一啲係做咗，譬如佢哋圈地咧係做咗一啲叫做特權階級啊， 嗯， 其實孤家係本省人嚟嘅， 嗯， 唔係外省人嚟。 Okay? 在地台灣人嚟嘅，估計 係 咁咧。咁即係之後咧，就咧咁陳水扁做總統，咁兩岸交流就 斷咗啦， 斷咗咁滯啊，係啊，喊打喊殺添啊，即係李登輝後期嘅成。 唔係咁嗰陣時，阿老共都好巴閉噶嘛，成日喺個台灣海峽度軍演噶嘛， 係啊， 成日都威脅要射過去噶嘛， 射空包彈噶嘛， 係啦， 係啊。咁跟住。跟住咧就之後咧，跟住之後咧就開始咧就連戰咧，即係嗰時嘅國民黨主席咧就開始啟動翻，即係個在野黨啦，啟動翻兩岸嘅會談啊嘛。咁由嗰時開始咧，其實咧就開始咧好多咧政治買版嘅出現。嗱，其實咧台商咧一直咧共產黨咧就一直都係以台商為統戰對象嘅。因為咧，俾咗好多著數佢哋喺台灣，因為佢哋做入去做生意咧，真係咧初期咧好多優惠嘅台商，所以你去到東莞咧，基本上咧，如果你早十年十零年咧，基本上台商咧係好多嘅。 佢哋因為嗰陣時改革開放之後，所謂嘅外商咧，即係主要係嚟自兩大地方， 主要係係啊， 來自兩大地方，因為我從台灣佢直接去香港噶， 因為台灣係香港啊嘛，係 啊， 係啊，咁台商好多，因為同文同種，佢哋更加比香港更加近。 因為都係個講國語， 因為都是講同一種語言，是沒有分別的嘛。 是 係啊， 有少去啦。 嗯， 我喜歡台妹講嘅國語多啲。 咁呢個 台妹，我哋遲啲再講。 我遲啲再講。OK，OK， 即係咧，佢講嗰啲，佢哋講就係講同一種語言噶嘛，係咪？ 嗯。 咁變咗嚟講咧，佢哋咧係重點嘅統戰對象。重點統戰對象咧，其實咧就希望咧嗰扎台商養肥咗佢哋咧。就希望咧， 就用佢哋咧嚟影響翻台灣嘅政治， 影響翻台灣嘅選舉。 嗯 嗯， 就專登就可能用銀彈攻勢捧一啲咧，就好有呢個嘅大中華膠色彩嘅候選人。 係啦，咁 睇嚟就唔係好運，睇就唔係好成功。 但係咧，過咗十零年咧，就唔係好成功。 係最主要因為咩咧？因為台灣呢個商人就好醒嘅，就即係著數啊照揾，但係咧。那邊咧亦都唔會幫你做嘢。 個問題就係咧， 嗰扎去咗，其實個問題咧就係咧，嗰扎去咗對面岸做生意嘅台商咧，佢哋只係一個其中個利益階層，但係同台灣個社會啊。是有一個距離喺度， 佢哋誤解咗佢，因為都係共產黨以為咧搞得掂啊台商，即係搞掂台灣。 共產黨永遠都係咧，佢以為搞掂咗一小撮人就搞掂整個台灣嘅。 係， 佢到今佢到今時今日都咁諗， 係淨係台灣問題佢係咁諗啊？定係 佢度度都係咁諗？ 佢硬係佢硬係咁。 佢處理任何問題都係用。 唔係因為你睇下佢今日佢講得好啱，因為其實你睇埋佢今日佢走去嘗試影響美國嗰啲咧， 係啊， 佢仲揾咩咧？就係揾啲有錢佬啦，同埋搞啲大學 啦。係啊， 佢揾嗰度做咩？佢搞掂咗，佢話搞掂咗，你可能就有錢啊，最數科有地位嘅人咧，佢就覺得搞掂咗成個社會 啊嘛。 佢以為係咁噶嘛。其實香港都搞唔掂， 結構唔係用呢個方法嚟揾。 但係國內唔係噶嘛，國內你搞掂咗幾個官員，你乜 Q 嘢都掂噶嘛，你掂咗碌蔗噶啦嘛。係啊，你搞掂咗幾個官，係高官啊。 係。 你喺個你嗰度做嘢，掂咗碌蔗噶啦嘛。 係冇錯，呢個 係嘢，呢個事實嚟噶嘛。 因為我老豆以前上去幫佢公司開廠都係咁嘅。 係。而家咧就咧，佢哋對嗰啲咁咧，而家佢對台灣都係如此。 嗯， 所以咧，你睇到統戰對象就知嘅。 嗯嗯嗯， 連戰，你睇下今次我哋閱兵上賓 ，OK， 國家元首級， 國家元首級。咁連戰係過氣副總統嚟嘅。 而問題在於就連戰根本就唔係國家元首， 佢根本就未做過國家元首。你話佢幾時做過國家元首？ 冇做過， 冇做過。連戰連敗有去份， 唔係真係好衰。 唔係不過咁，其實我覺得即係，但係當然你就要佩服咧，即係喺呢種喺呢個 level 嘅咧，共產老共咧做嘢其實真係做得好仔細， 好仔細。 即係當然佢拍呢人馬屁咧，佢真係可以對佢真係可以俾你皇帝式，甚至皇帝更好嘅享受嘅。 係， 即係咩意思咧？佢又做統戰對象，其實講真佢。錢銀女人從來都不缺的， 呢啲唔缺咯。 但係永遠就咩咧？佢真係捧到你咧，係天上嘅地下王，就救世主咁啊嘛。 係， 所以其實好多人走咗上去咧，係真係把持唔住㗎。 係啊，把持唔住㗎，係啊，佢令到你好舒服㗎。 即係佢真係去揾三千同男同女走嚟呢度咩咧？夾道歡迎你。 係。 你真係會，你真係會暈低 啊！你真係會暈低㗎，係啊。咁咧就呢啲係買板啦。 係。 咁另外啲台商啦，甚至咧某些人啊，某些台商啊甚至咧，就利用佢哋咧，翻去咧就玩你套遊戲，就去翻去選舉， 係 選立委， 即係咁。當然呢樣嘢睇嚟就唔係好成功啦。 呢樣嘢就好似唔係好成功，因為咧台灣啲人咧選舉嘅時間咧，佢一定會諗咧，你有大陸背景， 係 一定防範住你。 因為其實真係台灣人亦都即係你叫半個。即係都係一個叫做白色恐怖時期嘅後遺症咧。 後遺症嘅， 因為其實台灣人其實真係好政治 conscious 嘅。 係啊，佢好醒目嘅台灣人。 即係有少少唔妥咧， 有妥少少唔妥，佢就會掉你走嘅。 係啊，佢少少唔妥，佢都會唔投票俾你。 係啊，佢都唔投票俾你嘅。連戰都係咁死嘅啫嘛。 係。 連戰都係如此嘅。 係。 連戰其實佢選咗總統衰咗之後咧，即係兩次都死咗之後咧。咁咧，佢結果咧就係咧，就希望咧就利用兩岸關係咧，繼續維持住連家嘅一啲特權同地位。 嗯。 同埋佢起碼想喺歷史度留一個名。 係。 就係佢可以促進到兩岸關係。 嗯。 佢嘅大中華情結好強。 係。 同埋英九一樣。 嗯。 但係咁。 好似喺 delusion 度。 但係咁，呢兩個人咧最大問題，一個咧。就是馬英九呢就是呢他永遠都是覺得呢國民的道統是最重要的。 嗯。 連戰不是。連戰呢就真的希望呢真的促進兩岸關係。 即 統統一我不知道但他 是真的呢想留一個名字就是這個名字。 即是馬英九不單只是大中華家他做一個大國民黨家。 大國民黨家。舊老國民黨家。 咁唔係背景有關嘅嘛？ 咁背景唔同啦，外省人啦，同埋佢啲反共啦，大佬，同埋佢真係咧受嗰套老蔣嘅老蔣嗰套老蔣或者蔣英國年代嗰套教育咧，就係咧佢哋基本上咧反共， 反到成曬架，係陰到噶啦， 係啊，反共反到上曬腦噶啦， 係。咁但係咁，我今日佢又睇嚟又唔係好抗拒共產黨啫。 即係當然最近最即係最近即係呢個八三咩九三月兵就佢就好大反應啦， 爭緊就命啊叫做。 佢就不過我最大即係佢令佢最大反應嗰個就係連戰啦、 啊。但係咧，因為台因為台灣人個政治嘅 conscious 咧，就令到咧港黨咧基本上咧就寸步難行嘅。就好似我頭先講個方法，即係有啲人咧咪翻去選立委嘅，其實個寸步難行嘅。 係啊， 係啊，同埋咧連戰又擘大眼講大話嘅。 係 點解我擘大眼講大話咧？佢只話自己大陸冇生意啊嘛， 嗯、 你唔好同我講笑啦，連志連勝文啊，喺香港做個喺香港啊做投行啊，嗰啲生意喺邊度嚟嘅？ 咁咪連志冇做咯，連勝文做之嘛。 咁你家族冇啊嘛，你唔好玩啊，連志 生意啲嘢我唔理噶啦。 係啊，生意啲 我俾我俾曬勝文搞噶啦。 係啊，咁你係咪好笑？佢自己咁樣同你講，你信唔信？即係啲咁嘅事，咁其實咧，佢哋呢啲咁嘅買板咧，其實呢兩岸咁嘅買板咧，其實咧就唔止連戰一個嘅。你睇鬱慕明嗰啲， 鬱慕明啊，即係慘不忍睹嘅啲。 係啊， 朱高正算唔算咧？ 朱高正，哎，反而朱高正我仲可以原諒佢喎。 怎樣？ 點解你明唔明啊？ 點解咧？ 朱高正唔中意國民黨啫嘛，佢冇話唔可以簽喺國民黨度嘅。 咁啊，你又好似講得啱啱地喎，咁 但係咁啊，你鬱慕明最契弟啊嘛？點解咧？喂，當年你跟蔣經國班友， 係 喂無望在女喺度喺度嗌， 數典忘祖啊！佢而家 有無望在女，係又反攻大陸， 係 又乜乜物物， 佢真係反攻大陸喎，唔係講錯喎。 你而家為咗少少著數， 佢反攻大陸市場。 呢啲真係叫數嗱，呢啲叫數典忘祖啦。正式人哋我哋喺度鬧人哋數典忘祖，呢啲嘢真係數典忘祖。 係咪先？係啦，冇講錯。 佢真係啊嘛，係事實啊嘛。你係數典忘祖啊嘛，呢啲係啊。係。呢啲咧，蔣英雄老蔣、老蔣同阿小蔣咧，真係要個棺材供翻起身碾死佢嘅。 碾唔到，因為阿鄧小平會保住佢。 咩啊？ 可能鄧因為鄧小平保住佢，真係攣唔到嘢。 係啊，所以你係咪攞你命？係，即係你話有啲咁嘅人嗱，依啲又係買板嘅一種，就希望咧透過呢啲咁嘅即係咧老共統一嗰個慾望咧，同埋咧台灣咧島內咧對老共嗰種抗拒咧，喺中間咧就揾啲好處。 嗯， 其實佢哋班有立心一樣嘢嘅啫，你估真係想和平統一啊？ 嗯。 梗係唔係啦， 明白？ 唔統一最好， 但係問題就係有啲港統一， 一要港統一， 但係有咁和得咁和 嗱。但係最大鑊咧，佢呢班買板咧，佢就唔似香港咁嘅。香港啲去嗰啲人咧，見到啲睇住買板嗰啲人咧、 嗯， 就個個咧喺背後鬧你一件事啊、 嗯。 但係做出嚟咧，永遠咧，即係對於中聯辦嗰啲人咧， 係 永遠咧都 act 都唔敢 act 噶嘛。 嗯哼， 香港嗰啲咁嘅建制， 嗯哼， 但係咧。台灣大鑊啦， 怎樣？ 主管即係黨員啦，黨或者國家啦， 嗯， 主管對台事務官員，全部同呢啲買板搭上線， 係， 大家齊齊利用呢啲咁嘅 description 事， 係， 佢想控一佢， 嗯， 而佢島內裏邊嘅不安， 嗯， 或者等等， 嗯， 喺兩岸四地當中。利用一個關係組織，有啲台灣對台商唔超掂，想喺大陸橋市， 嗯哼， 可能俾人哋咧封咗間廠嗰啲咧， 嗯， 就咧揾呢啲買板中間人，定抌水俾佢哋，抌水俾佢哋，跟住由呢邊抌呢邊經香港或者唔經香港， 就抌水翻去， 就抌水翻去 北大人嗰度， 北大人嗰度啲人， 係 佢嗰啲下邊啲。啲主管台灣事務都有， 就拆掂佢啦， 就拆掂佢， 就冇嚇封解封啦，冇事嘅， 就拆掂佢， 係倒咗少少生姜入去啫，冇問題嘅， 係啦，幾多著數幾多好處， 係 幾多好處啊？嗱，如果你萬一你諗下有一日台灣話，唉、哎、統一啦統一啦， 咁咪死啦，佢腳嗰陣埋 食咩？ 冇得撈啊， 冇得撈啊，冇得撈， 嗰陣請問食咩？係啦。冇人橋事咯喎，應該橋事咯噃。 嗯， 仲有咧，有啲仲契弟 係咁樣 利用香港， 係 因為台灣個股票市場唔係開放股票市場， 唔係㗎， 大陸都唔係啦， 都唔係㗎， 更加唔係啦。 都話最近我最上一次股災，我先發覺原來台灣嗰、那個我即係台灣個股嗰個市場個股票市場咧係同大陸一樣咁 PK。 嗰啲人咧 都係唔俾沽空嘅喎， 唔係管沽空問題，佢嚟嗰呢班呢兩班友咧就喺香港咧 係 就整啲空殼公司， 嗯， 上嚟扮上上嚟上市集資， 係 就利用香港遊撈一筆。 咦，呢但呢樣嘢對香港有好處，因為香港就係靠啲嘢揾食噶嘛。 我知啊，但係對兩岸又冇，對兩岸兩邊都冇好處噶嘛。你個話都揾啲人去撈撈水嚟香港，夾埋台灣啲友，嗯， 咁咪好咯，咁咪兩岸統一咯。 係啊， 跟住兩岸一齊撈水喎， 一齊撈水 係嘛？ 同某啲人喎，佢哋成日以為咧，仲有啊，國民黨咧咪送咗好多好處咧，即係各省市咪送咗好多好處俾台灣嘅。 係 啊，你班友， 嗯。 呢兩班友 係 撈鬼埋，搞到咧入邊咧台灣啲人咧就以為咧就共產黨永遠都係揼佢嘅啫，即係對佢冇好處嘅。 哦， 講到我立心其實阿爺個心咧係想哇俾啲好處佢哋， 係 有歸心啊嘛，即係賄賂你。 哦， 原來你班 XR 啊，連賄賂嗰啲都立埋。 哦，咁樣樣， 咁挑樣， 係。 所以咧，而家咧我聽説啊嚇。 咁樣， 阿習大大對於即係主管台灣事務嗰陣官員咧， 係啦， 就非常怒氣。我聽 說，因為就係嗰日陳雲林就因為佢最近喺習大大就點名鬧佢， 鬧 Q 佢啊嘛，係啊，好大劑㗎，係啊。 不過咁，我而家就而家就大陸對於台灣嗰個統戰策略有啲改變喎。 但係咧，再講咧，連戰都要去咧，佢就係知道呢單嘢咧，驚咧有變事情，係啊， 佢可以搭新路。 係啦， 打啲新嘅路數。 而家咧，國民黨咧就搭新路數嘅， 就講啲更加辱罵嘅嘢。 係啊， 就要咩咧？話共產黨喺抗日嘅時候喺敵後發生關鍵作用。 係啦， 主要做咩咧？主要就係拖國民黨後腿。係。 咁嗱，當然啦， 真係好關鍵啦。 嗱，當然啦，七分抗日嗰啲我又唔講啦。點解咧？係因為咧呢、這個説法咧就唔係真係正史啲人講嘅，係國民黨自己吹水嘅啫，即係。一分抗日啊，幾多分嗰啲咧？ 一分抗日，係嗰啲咧，兩分呼延，七分發展， 係啦，係嗰啲咧，即係咧國民黨咧嗰啲愛國教育之下咧搞嗰啲人嘅啫。 咁但係咁，我從個歷史史實嚟講，我覺得佢冇講錯喎。 你可以話冇講錯，不過你又唔可以講到咁盡，因為譬如講到咁樣嘅話咧，咁咧咁我其實我有幾樣嘢我 agree 嘅，係國民黨喺敵後做咗啲嘢，呢個我 agree， 我絕對 agree。 例如做咩咧？種鴉片。 嗱一樣啦，咁呢啲嗱呢 當時佢喺延安種鴉片嚟賣㗎， 但係起碼咧，你即係當然佢哋做嘅嘢，佢哋做 好共產啊，真係 佢哋對抗日，佢哋對抗日軍嘅嘢，我唔可以完全話冇貢獻，因為唔得嘅，咁樣我覺得唔公道。 O K， 係啦， 都係嘅，佢有人統計過嘛，佢總共殺咗千零個日軍到啦。 係啊，但係而家嘅 point 係你連戰走去學人哋講啲咁辱罵嘅嘢做咩咧？你唯一你連戰的檔次而家咪變咗最後 at the end 嘅結局，或者鬱無名嗰啲人啊， 係 個結局咧，佢哋去到個水平咧， 係 就變咗咧，好似長圓秋 嘅。咁你諗下，即係可能 咁佢都未到最差嘅三聖家奴嘅。 唔係，即係連戰可能佢就係佢成日佢淨係諗住去連家嘅即係佢連家嘅後人啦，即係佢唔單止佢要連勝，即係因為佢連勝文連四世祖嚟噶啦嘛， 係 佢仲都要五世祖六世祖都要攞得掂啊嘛，佢想 係啊，佢五世祖六世祖攞得掂啊嘛， 即係因為佢政治上已經知道冇 佢一世佢一世祖咧，其實咧就唔係有錢嘅，一世祖咧就係咧喺台灣好出名學者，叫做學者啦，寫著書人啦，作家啦，詩人啦嚇， 連振東 唔係。連環老先生連雅堂， 哦係 台灣通史嘅作者， 連太祖 係啦，嗰、那個咧佢又仲好大鑊嘅，佢最後咧近排咧佢有個像喺度嘅，喺台南嘅，俾人林紅友， 即係躺著也中槍， 佢真係躺著咗咯， 佢真係躺咗嘅啫。 連振東咧就咧最後咧係佢哋咧接當年咧即係國民黨接收大員嚟嘅。咁連振東咧就係、是、咧最後咧佢哋咧因為咧佢因為佢官，所以咧圈圈埋埋好多地嘅， 係 好似孤家一樣嘅，佢有官添。 跟住咧先至到連戰，連戰咧其實咧一出嚟已經入咗黨，喺黨政嘅機系統嗰度又自己出面有大生意，因為地好值錢，因為台灣經濟起飛咧，地咧就一啲地價係咁飆， 係 係啦，又撈一筆， 明白？ 到而家四世祖嗰啲咧。其實已經基本上已經沒有一個很大的事業的，最後來香港做什麼呢？他那 那些投行就請他咯，那些 IBank 看中他什麼 Connection 他跟台灣意思上一台連世世四世祖在投資市場上呢都冇乜，其實都冇乜戰績 嘅 啫。 冇乜戰績嘅咋，係啊，因為佢識得佢識得好多對岸官員，尤其是駐台，尤其是處理台灣事務嘅官員 啊， 係同埋台灣啲客仔，即係國民黨裏邊嗰啲客仔，係啦，其實就咁樣嘅啫。所以咧，佢可能你到五世祖、六世祖，我都唔知點嘅其實。 所以都係正一樣嘢嗱，成功靠父幹 ，no， 成功靠曾祖父幹， 係啦， 喺曾祖父。嘅種落嚟咧，就嚇你後。 其實曾祖父後，曾祖父係種落個名， 係 祖父又種落到嚟， 係 係啦，係祖父 就有權啦。 父其祖父有權，祖父有權。 去到曾孫呢代，佢有敗壞啲家姓啦。 係啦，咁樣咯。 不過三代啊。 誒不過三代啦， 佢富就仍然係好僥倖嘅， 好僥倖， 即係個家姓又差咗啲， 係啦，家姓又差咗啲啦，而家係啦，咁咧而家搞到咧就係咧，佢當然習大帝就開始咧就喐，就咧開始鬧嗰啲人啦。但係佢最大鑊咧，其實令到習大帝最覺得咧最離譜咧就點解會有太陽分行啊？我明明俾著數送埋錢過去，點解會咁咧？ 咁第一件事啫喎，咁大家都即係你送埋，即係你送到埋嚟，咁但係我要送埋個台灣俾你啊嘛，呢個係唔可以發生噶嘛。 講到其實個諗法都唔係咁，講到諗法就話，係俾錢佢，天下歸心啊嘛，講到係咁諗啊嘛，佢咪想揼你喎，講黨。 係。 講到事實唔係噶噃，亦都真係噶喎，佢做咗揼嘅話，神早揼咗啦。 咁唔係喎，佢日日都有啲導彈啊，吉住佢噶喎。 嗰啲客嘅啫。講嘅啫， 裏面裝牛圈嘅原來 係。係啊，唔係最大問題咧，就係咧，佢當時咧，佢哋成個諗法就係咧，我送錢過去。係，我送錢過去都俾人鬧，你條氣鋸唔鋸啊？咁送錢過去俾人鬧咧，咁跟住然之後咧，查一查下，啊你班友仔，原來我送錢過去，你哋同我食鬼咗去。我覺得個個嘈到拗，嘈到拆樓咁咧。 喂，呢個真相咩？但係我哋睇即係有關太陽花學運嘅方論就都唔係講呢樣嘢嘅。 共產黨嘅 logic 係咁啊嘛。 OK， 即係其實佢有平衡時空嗰度啊。 係啊，嗰個 logic 係咁啊嘛。 係 啊，所以咪佢喐嗰啲人咯。咁你都講真嘅，嗰啲友咧咁樣刮法咧，又調翻轉講，又真係咧累死共產黨嘅。 不如咁好啦，不如其實索性佢又改一改嗰個戰略啦。我哋派幾個陳光標個人喺個。台北街頭嚟又派啲新台幣俾啲台灣人使得唔得咧？ 而家咧，共產黨可以識一招噶啦。 點樣樣咧？仲過埠新娘？ 呢啲小兒科啦，呢啲仲諗呢啲 大媽 唔得噶啦，落伍啦， 青關會 ？No， 就揾咩咧？揾六型啊！ 哦， 嗯， 明白。 揾啲六嘅人， 係 或者傾六嘅人，中間傾六嘅人， 係，就揾嗰啲人做買板。 不是找那些人做買板，找那些人去談， 就跟他談下，因為以前，談什麼呢？ 因為以前呢，他覺得敵我茅台嘛，覺得， 是， 這些是台獨分子嘛， 嗯哼， 你知道共產黨敵我思維啦，為了變政法， 是， 是啊，以前呢，是不會談的， 是， 現在呢，不得，要談， 是， 其實是好的，我贊成共產黨這樣做的， 是， 如果他真的想在台灣，即不要說統一先，起碼兩岸有計談的話，即大家都覺得不要咁敵咁驚，你共產黨住 係 一定要咁。 冇你搬走曬導彈咪唔驚咯。 係咁個咁梗係啦。咁但係問題咧就係 影啲相嗱，你面啲冇炸藥㗎，後邊牛丸嚟㗎啫。 老實講啊，你又調翻轉諗啊。雖然共產黨咁多支導彈懟飄住，懟飄住對岸嘅，但係咧，但係咧老老實實啊，你覺得有冇會唔會有機會有一支打過去？ 你插咗喺度啊嘛，你要驚咩啫？喂，我開揾啲槍，啲槍指住佢頭啦，有子彈啊，不過我唔會開槍嘅，你放心啦咁樣。 但係 the point 係，咁當然呢個係一個問題啦。但係咧，佢一定咧，而家入手咧，一定喺國民喺民進黨度入手嘅。 只當然就插咗啲導彈，其實講真，佢都唔係冇危險嘅， 因為咧 又識轉噶嘛個炮台。 因為咧，佢哋以前覺得咧，就俾嗰班 XRY 二式咧， 仲 有買版啦，咩國台版嗰啲插頭咧。 中港粗口啊！今集 嗰啲柒頭咧，就咧話俾你聽咧，成日咧話咧，對家搞台獨乜乜乜乜嘅，嗰啲係敵我矛盾嚟嘅。 係， 嗰啲係敵我矛盾嚟嘅。 係， 而家諗下都唔係嘅。係，嗰班友咧搞所謂搞台獨係假嘅。係，係啦，所謂搞台獨係假嘅，都係揾嗰班友傾傾穩陣。 係， 因為嗰班友個民意嗰個公約數大啊。 係 啊，其實早嘅應該係咁啦。 唔係，我都係想知道，佢揾佢傾乜嘢啫？究竟 唔係㗎，佢溝通有得想談判出嚟， 即係總之大家 friend 少少。 係啦，即係好簡單。以前我同你同嗰條友冇得傾嘅， 係 我敵我矛盾嚟嘅， 係。 但係佢有嗰個民意，個公約數大，係。咁咧，我就擺佢想談判出嚟， 係。 我一步一步去做。 唔係，即係佢結果嚟，其實佢都係想利用嗰個利益去拉佢過嚟呢邊。 利益乜都好，起碼慢慢可以拉到過嚟先。 乜嘢？否則我如果有咩要傾啫，傾下林志玲啊，唔通？ 唔係㗎，民進黨冇所謂㗎。如果我係民進黨，或者你嘅地產柯文哲 啊， 雙城交流，其實 邊個同邊個啊？ 你而家你好簡單，而家冇講民進黨先，你講下柯文哲。柯文哲咪上海嘅？ 係。 柯文哲上海咪雙城，咪雙城論壇嘅， 係 佢特登整到個場面啊，搞到你好鬼舒服嘅。 梗係啦，我啱啱講咗共產罪咧，做呢啲嘢噶嘛。 佢個情況就係話咧，希望咧呢啲最大公約數嘅人，有少少傾落嘅人，以前係所謂嘅民族敵人嘅人， 哦， 擺到上台先， 係 擺到上台先，起碼佢肯上嚟同你傾。都仲有得傾啊嘛， 即係肯過嚟上海玩下咁啊， 係啦， 政府你上個迪士尼咁樣， 你民進黨好多人已經過去啦，其實一步一步咁做噶。 得啦，我市長嗱，迪士尼未開噶，不過你玩先。 嗱，即係好簡單啫嘛，而家你就好簡單嘅，你香港佢對民主黨而家都開始上台傾噶。你話民主黨乜都好，即係你話佢你話投降叛定乜 Q 嘢都好，其實咧個心最唔舒服咧，唔係我哋，亦都唔係咩幾進民主派，個心最唔舒服咧。就永遠都是買版的， 咁冇辦法啦，做不到嘢啊嘛。 係啊，台灣都是如此。 O K， 而家最心最不舒服是買版，所以咧點解咧某人咧，阿連生咧，阿連戰先生咧，阿連爺爺咧， 係 點解咧？部天下大不韋都要去對岸咧，佢、 uh-huh. 就係感覺到咧， 地位不保， 共產黨啲嘢有變。 O K， 係啊，講到對台政策有變， 係 係 啊，聞到味嘅。 嗯， 而家最驚共產黨咧，就揸住啲嘢咧，喺台灣唱 Q 衰佢嘅。 O K， 係啊，而家都仲係最多話去越兵嘅。 哦， 有啲唔見得人嘅嘢，佢驚喺台灣唱 Q 衰你嘅，你乜 Q 嘢都冇曬。 喂，但係佢好尷尬喎，佢咁樣樣咧，佢走到翻台灣本地，咁佢都係過街老鼠一樣嘅啫。 佢有錢有地位嘛，仲係 即係除非咁啦，佢索性就以後就索性就好似啊，好似李敖嗰啲就喺北京住算數啦。 李敖唔係北京住噶， 北京唔係北京住咩？ 李敖要唔係北京住，你話台灣住你嘅？ 哦，真得 真得， 就你就你個仔係 李敖個仔喺北大讀， 係咯， 喺北大讀書，呢個事實。 李喂，其實李敖係咪都係買版階層之一？ 唔係，李敖真心家。 O、okay, K， 好。 李敖係民族主義，係一個民族主義者。 但你講我咋？ 佢同共產黨一樣又係僵持咗喺個民族大義個問題上。 我希望你我啲 fans 唔識聽廣東話啦。 係啊，民族主義者嚟㗎，真係事實啊，係。 即係炸我哋個版咁嘅死嘢。 係咪炸咯？都事實啊嘛，我哋講事實先得㗎嘛。咁我話我你個民族主義者係得㗎。 係。 佢對喂，咁佢對中華民族滿腔熱血。 係。 係啊，佢覺得共產黨有個好處就係。起碼出得嚟見到人，兇下人啦。 唔 係 啩？ 佢其實係咁。 嘅 case 真係好有問題。 佢嘅諗，因為佢見到日軍喺北京入城嗰一刻啊嘛。 咁佢真係見到，咁但係好多人都見到，咁但係就即係大家都好多人見到，即係1989年6月4日喺天安門發生嘅事噶嘛。 佢一樣見到啊，但係即係你見到，你又覺得呢個印象大啲，但喺佢個年代。那個印象是非常震撼的。 OK， 好。 你想想日軍是入北平喎。 你想想當年、 嗯、 如果你置身其中是啦，自己想想 OK 喂，那啊，今次講住咁多先啦，下個禮仲下個禮即下集再講啦，拜、嗯、拜。 環球思維，香港本位，中港台。